是不是她男朋友吗？怎么是你啊？哦，小三儿啊！为什么这么贱？哎哎，你好贱，怎么会这么明显？我是得体血，什么都看不上眼。知不知道在我身边会有生命危险？曾经我以为什么才是爱情，但是这个社会它早已经判定什么是感情，现实的问题，只要出现第三者，那什么都是放屁。但是不能放弃，这是一个秘密。你也可以暗中偷袭，顺手偷抢过去，但是要靠实力，还需要多加练习，不然没有功底，实际操作就有问题。干嘛那么拽？那个拽，那个拽。干嘛那么拽？那个拽，那个拽，你有病！所有的想象功力天下无敌，那种实力一般人都无法比。先拿下手里那把剑啊，腰上别着烟，手里拿着麦克，说看我多有霸气范儿啊 ！Baby 三三 ，Do you love me 三三？到处抢别人的东西，是不是爱上三三？哎，你好欠，你为什么这么欠？哎哎，你好欠，怎么会这么明显？我是得不欠，什么都看不上眼，知不知道在我身边会有生命危险？你好欠，你为什么这么欠？哎哎，你好欠。怎么会这么明显？如此的不显，表面装作很腼腆，只是内心不过是用早就被人发现。本兮曾经约过，人不可貌相，小三不可斗量也。记得最爱去的 MCC， 在音乐区听歌的感觉很 crazy。某个妹妹长得真的超级 lovely， 为什么她是小三儿？现在的小三文化遍布全球，貌似黄遍宇宙，所有的人几乎都心动，那不行动，请不要激动，快放下手头的爱，全力扑向小三，一定要冲动，爱不完，大声叹息喊，别离开，我需要你的爱。三，你介不介意我多发展几个小三？以后出去玩人多热闹可能会比较好玩。哎，你好贱，你为什么这么贱？哎哎，你好贱，怎么会这么明显？如此的不欠，什么都看不上眼，知不知道在我身边会有生命危险？你好贱，你为什么这么贱？哎哎，你好贱，怎么会这么明显？如此的不欠，表面装作很腼腆，只是内心不过是用早就被人发现。 几分陶醉，几分感伤。你喜欢到海边看夕阳，你说那是爱人的心碎了，一片一片飞到天上，问我是不是都这样，甜蜜的开始，寂寞的收场，有人留下永远的伤，哦，有人用一生回望。Oh baby baby 别这样，听我听我对你讲，爱你会用尽我全部力量，是你给了我的 crystal play 一双美丽翅膀，没有你飞起来的时候怎么会有方向。 结果没有什么样的蓝了蓝了派对的你的翅膀像是这么样的，慢慢慢慢慢慢跟着节奏讲过讲过讲过讲过讲的相信我，我们终于寻找梦的天堂。 问我是不是都这样，甜蜜的开始，寂寞的收场，有人留下永远的伤。